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，我依然愿意嫁给你我的光。 一首孙燕姿的《克普勒》，林忆莲用经典的连式唱腔连式演绎，给这首歌赋予了全新面貌，温柔当中蕴含着坚韧。他用歌声为你布置音乐星空，告诉我们真正的光芒不是华丽的奔放，那是属于浩瀚星空的真正色彩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林忆莲《克普勒》。 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？想起那道人赐予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天生发的命，分手我的孤寂，提醒我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 是。

异乡人是李健十年前创作的作品，在十年之后他又重新填词，相比十年之前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故乡的单纯感伤，故乡却已成他乡，承载着更多的思考和沉淀，唱出健歌十年成长，唱尽游子的思乡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健《异乡人》。 曾经的相遇，悄悄地隐藏，说不出的诺言，一直放心上。有许多时候，眼泪就要流。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陈鸿宇《船子》。 划过岛屿，忘故将在，但随后收起，有物事未干，海鸟将息，

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宇春《千年游》。 Thank you. 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向往去了伤疤，向往去了代价。梦里我挽着谁，挽着谁，和你拉着谁，拉着谁。声音，就算多了天机，毫不犹豫。狂风伴雨，写最美的书画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岛岁月泪流下脸庞。在我离开感叹窗好强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。被爱缓缓的话。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。梦里我挽着谁，挽着谁，和你拉着谁，拉着谁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执迷，忍不住大雨，是否眼目黎明，躲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向往却了伤疤，向往却了代价。 英雄者，就黎明于水火。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。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鹰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鹰游戏里面，不管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而且游戏里面的门派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，相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上这款游戏。九鹰手游今日正式上线，和我一起闯荡江湖吧！九鹰真经，这是你的招。 一会儿我兄弟来到，你去不了都在走。 兄弟，谁没击败了兄弟啊？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，天子越战称帝王。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， 兄弟们给我上。 激爽国战，痛快 PK，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，天子 约战挺低调。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。